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第一節咧就講咗好多聽眾好關心，就係我哋係咪已經準備結業咧呢個問題，大家千祈唔使擔心，我覺得嗱，有好多聽眾其實過去一段時間都反映過話出邊有啲咁嘅即係流傳嘅説話，咁當時咧其實我哋一路都冇澄清嘅，就係因為我相信咧大家用常識係判斷得到嘅，咁今次終於嚟到啦，咁我覺得咧就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係由即係擺事實講道理，清清楚楚將證據攞出嚟。然後由一個即係法庭去做一個裁決，其實亦都免除了很多即係靠謠言啊，或者係用一些咁嘅方式嚟去即係潑污水啊呢啲咁嘅行動。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好坦然嘅，其實真係好多人問就係話，琴日有個朋友上到嚟話，你仲咁開心喺度整嗰啲嘅不丹面譜咁樣，咁我話有咩問題啊？啊喂，唔係喎，咁樣睇傳媒好似你估唔掂喎，咁嗱呢個就大家。可能是受到呢啲事件，所以很多人就話，因為怕官司怕影響，所以咧就算啦，選擇妥協啦，或者選擇係即係委曲求全啦咁。咁我覺得係相對於我哋過去嗰幾年發生嘅事咧，其實呢啲真係唔係咩大事，大家千祈唔使擔心。嗱呢個 case 我哋唔再講啦，因為呢啲係即係同大家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一個節目都好咧，始終係要講大家有興趣知道嘅嘢，或者係唔係私怨毛啊呢個咁嘅情況。咁就呢啲嘅，但今集咧，我哋咧其實係想講一個主題，其實都係同我哋自己有關嘅，就係好多人其實佢哋聽城寨嘅時間咧，可能係有唔同嘅時間入嚟嘅。我認識好多都係喺上一次兩年前嘅立法會選舉或者特首選舉睇咗嗰啲 Facebook 嘅直播片之後咧，先至去聽城寨嘅節目嘅。 嗯， 咁我哋亦都睇到個數字增長得好快喺立法會選舉之後。 嗯。 咁所以咧，就對於我哋過去再早期啲由2014年一路嗰個發展咧，其實今次我哋做一個回顧，就係呢五年嚟，我哋做出版業、做傳媒業，點樣處處面對嗰個嘅處境係點樣？ 又或者 大家分享一下， 又或者應該係咁講啦，即係除咗係我哋傳媒個行業啦，又或者係而家我哋喺周邊目睹嘅唔同事情咧，好多已經係去到。我哋冇諗過，難以想像。只不過咧，我哋係即係企喺第一排最前線啦。咁所以咧就首當其衝，好多嘢可能喺個咪後咧，你未必會知道。咁但係即係我諗都係一個時候咧，同大家即係作一個分享啦。因為我見到除咗你話我哋自己城寨嘅發展，除咗你話傳媒行業咧，即係入到寒冬之外咧，就算我身邊嘅朋友好你話教書好。你話係專業人士好， 其實喺 政府做嘅朋友都好啦。總之咧，你而家係有一個即係個人獨立思考，你覺得喂唔係喎，而家好似個社會情況越每況愈下喎。個你只要出口講一兩句咧，可能咧你都得嚟即係上綱上線嘅懲罰啊！即係由一個。老師可能咧就因為佢對社會某一啲事情有啲睇法嚇，對一啲時事佢有啲睇法，佢只不過講完之後咧，好可能咧佢哋會喺某程度上咧就可能俾人哋嚇調位啊，做一啲即係明明係一個教師嘅工作， 環境突然間會變得好 hostile 嚇，然之後就將你調咗去做一啲唔知乜嘢嗰啲咁樣，咁你真係會覺得哇唔係嘛？ 嗱呢個唔係我哋嘅問題，我成日都講，我哋而家今日我哋講嘅主題唔係話我哋大家我哋。即係城寨嘅聽眾，大家思考一下，呢個係一個香港社會一個好基本嘅本質上嘅改變嚟嘅，就係紅線，每一條紅線劃咗之後，唔單止喺政治，你話我唔參與政治嘅，我唔中意陳浩天，我乜嘢我都冇興趣嘅，但你會發覺慢慢發覺你就係咩咧？嗰條紅線一路咧係有實質嘅影響嘅。 同埋嗰個所謂紅線咧，即係如果你話我唔關我政治，我唔討論，我唔談論，咁但係我想問大家一樣嘢，好簡單，你睇下我哋嗰條鐵路。 嗰個沉降，可以係咁褪，係咁褪，即係將嗰個 standard 咧向下褪。咁你就會話：喂，唔係喎，嗰個係啊安全標準嚟喎。點解而家連我哋嘅生活上邊，我哋都要去到咁樣隱讓？咁究竟對我哋一般嘅市民啊？咁你就會問：咁點解個政策而家可以咁樣朝令夕改嘅咧？ 同埋褪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就係呢條線畫到咧，已經係變成好似以前中國大陸六十年代嘅文化大革命咁樣，係嚟區分。好與壞，在這個組織機構裏面，譬如我你說我只不過老師，其實我不理政治。好了，有朝一日你在個 Facebook 裏面表態，就是說啊，為什麼劉德華會支持東大嶼山填海幾千億的呢？或者是為什麼高鐵要用這麼多錢，而香港人每日只有幾千人用的呢？大部分那幾萬人裏面全部是大陸人來的，其實上面下來的。好了，你表完態之後呢，在個組織裏面，在你的機構裏面，有人會將這些資料呈交給有權力的人，包括可能是學校的管理層，然後就用這條線去劃了。學校裏面有兩種人，一種叫做聽話，一種叫做不聽話。好了，不聽話的人慢慢他會感受得到一些異樣的目光，亦都開始發覺他開始無論是升遷，為什麼一些無論是資歷表現都比自己差的人會突然間爬過自己頭嘅咧，跟住你會發覺點解自己調咗去做啲最無謂嘅工作咧？嗱，呢個唔係淨係我唔係話講教師咁簡單，我所知道嘅喺政府部門、喺公營機構、喺法定機構裏邊，嗱私人機構我唔知道，但係咧資助機構裏邊咧，呢個已經係全面性出現呢個情況，就係畫咗條線之後，自己人嘅就乜都得，唔係自己人嘅就乜都唔得。 甚至 唔出聲得唔得啊？唔得。 甚至咧係招惹麻煩，就係因為你選擇唔出聲啦。OK， 因為你唔出聲啊嘛， 你唔表態啊嘛， 你唔表態啊嘛，咁即係你唔效忠啦，咁所以咧都會受到懲罰。嗱，咁呢個咁樣嘅情況咧，我哋覺得好得人驚。咁所以咧，我哋將成件事咧就將佢引申落去今日香港去到一個乜嘢嘅境況咧？咁 嗱，呢個就係人人過關，我哋叫做。 嗯。 我仲記得我哋當初。我哋去做一個出版社嗰陣時咧，個初心係咩咧？其實我哋就諗住咧，幾個人咧就係都係作者咧，我哋想係唔想再求人啦，因為香港出版業的而且確好困難。你要叫一個出版社幫你出書咧，你要託人情啦、請託啦，仲要係人哋好多時好似俾咗一個即係 big favor 你咁樣。 咁我哋其實成班人咧。就個個都有一個自己出書的夢想 ，OK， 成日都覺得咧，哎，我如果可以寫到一本書咧，就好開心 ，OK。咁呢個係講緊十幾年前嘅事。咁話説咧，我哋就即係幾個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各人都係作者嚟嘅。咁咧就坐埋一齊就話：咁既然要去求人咁辛苦，好啦，我哋自己做啦，自己去開個出版社就自己寫書啦。咁亦都咧係有一個即係當時有。仍然有一個天時地利人和，咁我哋所有嘅作者咧出嘅書咧都好暢銷嘅。 因為嗰陣時係個香港嘅環境啊，十幾年前啊講緊係零三年七一遊行之後，相對今日嚟講，差唔多係差唔多翻天覆地嘅改變，只不過係十零年。 嗯。 而我哋出版社就一個困境，亦都係呢個原因嚟嘅，唔係我哋經營唔努力或者咩嘢，我哋好盡力去做，但係個大環境嘅改變咧係令到冇得做。嗱，第一好簡單，本身個行業本身係有問題嘅，因為咧。找新作者很困難， 嗯， 即是我們為什麼會有個念頭就是自己出自己的書呢？當初因為我們知道出版社如果你是一個除非你要退到好像倪匡啊、陶傑啊、金庸啊、張小嫻啊或者是李碧華啊等等那些級數的，要不就好像肥佬禮咁自己擁住個傳媒有自己出版社的， 又或者你大把錢不怕蝕的， 是的， 狂出。 如果不是你普通一個作者呢，你要找一個正正經經的出版社幫你出呢， even 你說很簡單就算名槍那樣，即係明報下邊嘅企業咁樣啦。佢第一件事，佢調翻轉就唔係話你唔係問佢可以攞到幾多嘅版税，而係你要去委託佢出版。如果你是一個新作者嗰陣時，即係話咧，我係唔會幫你出嘅。不過你想用我出版社嘅名字出得 ，OK， 兩個條件，一就係你要俾幾多製作費，排版校對。然後咧就發行費等等， 總之嗰個説法就叫做自資出版。 自資出版係啦。第二係咩呢？如果冇呢個數嘅話，仲可能加多一個條款係咩呢？出咗之後，我七折賣翻五百本俾你。咁一個出版社就封曬個蝕本門㗎啦。咁佢賣幾多本呢？其實已經唔係個重點啦。即係你本書究竟喺書店賣得與唔賣得？咁就喺個作者身上邊賺咗錢啊嘛，已經係個出版社。咁當時我哋做出版社嗰陣時，面對嘅市場已經係咁㗎啦，就係話。嗱，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 因為那些新作者好了，每一次他很 熱血地去揞了一嚿錢出來出了一本書，其實那本書可能是沒有什麼機會在書店被讀者見到的，因為那個出版社他收了你錢之後其實他完了的嘛，亦都出版社有難處的，因為個書店的零售是壟斷在中聯辦的企業那裡，其實他們喜歡擺什麼書不擺什麼書呢，不是完全由你本書得不得去決定的， 當然了， 是啊，不是商業行為來的，而就算是商業行為都好，你都比不上那些閃靈靈的旅遊指南啊、曲book啊這些實用書籍嘛。 因為在他們來說呢，個重點呢，老實說三聯商務蝕和不蝕賺不賺呢根本不重要嘛，因為那個是一個黨員企業來的，咁佢最重要就係、是、佢最重要就係佢拎住嗰一個鋪嗰個位嚟到控制咗香港嘅出版業，即係好簡單，咩可以上架，咩唔可以上架。咁喂，如果佢有一個全權嘅生殺，咁佢使乜嘢？佢仲使乜嘢聽你哋呢啲出版社講咧？咁 七成啊，應該係嘛？ 差不多八成， 差不多八成， 差不多八成。咁你想下，即係話一百間書店裏面有80間係佢哋嘅。咁你剩翻嗰啲所謂嘅二樓，由二樓就搬上三樓，三樓搬上四樓。我已經係即係呢一樣嘢喺過去依10年裏面咧發生到，我哋已經去到好無奈噶啦。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咧我就負責做送貨嘅。咁啊，有時拎住嗰啲貨咧，以前咧就行2層嘅啫，嚇，即係有啲冇 lift 嘅要行樓梯。而家由2樓咧行上7樓咧，你捧住嗰堆貨咧，你直情係頭都暈咁滯啦。咁 end up 咧，而家當然我 哇，所以瘦 fit 咗咁多。 咁咧當然咧，即係依個只不過題外話啦。我想講嘅重點係喺邊度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如果我哋認為啊出版業仍然係依個百花齊放咧。咁我諗你真係有個誤解對香港，因為其實根本唔需要，佢根本唔需要去 dictate 究竟啲咩書係得或者唔得，佢只要唔俾你入去佢嗰個零售嘅店嗰度，你就算嗰本書寫到識飛啊，我可以啊，我認為我可以參加呢個諾貝爾文學獎都攞到嘅，都唔會有你份嘅。 所以我就話兩難嘅，第一難係咩咧？零售，壟斷，所以佢 dictate 咗乜嘢書可以擺喺佢哋嗰度賣。第二係咩咧？就我剛才所說的新作者很困難，為什麼呢？就因為出版社其實是用委託出版的方式，這些新作者是那些作品很難去到那個書店那裡賣得出去，或者被作者認識到，被讀者也都沒有宣傳的途徑。好了，結果他出完一本花了一筆錢之後可能賣得幾十本，他的作家夢就完了了，其實是他 所以 以後不再做這些東西了。 所以呢過去這幾年呢，其實我差不多每一年呢我都收到即一個數目的不同作者呢，他都會真跟我說，就說不如你幫我製作、 委託出版、 我自知啦，你要多少錢我給啦。其實出一本書多少錢呢，大家心知肚明，都是幾萬元的事。但是呢其實在這麼久以來，我由2016到現在我應該做了3本書 OK Total 做了3本書3年裏面。那為什麼呢？為什麼我又不去接呢？大家都會問喂，不是專大你不做。老實講，我自己都係一個作者，我自己睇到你花咗 個心機、 心血，你點樣捱更底夜、通宵達旦咁去搞？因為其實你對有一個對自己嗰個書咧有一個好大嘅期望嘅，因為你真係一直自己自字寫出嚟。你我既然自己係一個作者，我亦都知道寫完之後賣唔出，將嗰啲貨拎翻屋企，唔捨得抌，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咁樣收起佢。其實嗰種感受咧。是慘過你唔見啲幾萬銀嘅， 咁當然啦，要篤眼篤鼻。 你唔見啲幾萬銀咧，唉，算啦，一次過我冇眼睇啊，就算啦。OK， 我都唔記得咗啦。OK， 但係當你咧每一日由床下底就搬去個廳，由個廳就搬去個廁所，塞嚟塞去嘅時候咧，無論你搬屋又好，去邊度都好咧，你都要帶住嗰一樣嘢，其實變成咗咧你生活上一個好大嘅負累，亦都喺心理上有一個壓力。而最後咧最慘痛嘅係咩咧？你發現咧？原來我啲嘢係冇人睇。 Yes， 其實嗰種感覺咧係慘得好緊要。嗱，呢個我哋好明白。 就係導致到點解物色新作者好困難。 所以導致到我嘅解釋咧就係、是、算啦，我寧願我自己身同感受，呢啲錢我唔賺啦，我唔要啦。OK， 你自己出去自己穿膠花又好，做咩都好啦，你接多幾份稿翻嚟寫都好啦，你唔好去做呢啲生意，因為我始終覺得我自己都覺得咁難頂，我唔想。再有其他人同行，即係見到唔係嘛？大家印得大堆出嚟，根本係冇可能賣。咁所以咧，即係依一個係我 依幾年嗰個經歷嚟。 最好笑咧就係、今年我哋就冇，呢兩年我哋都冇參加書展啦，其實已經。 嗯。 咁咧就阿彭仔咧，我哋啲朋友啊，彭志明咧，市民化堂，咁咧就同我講，佢話今年係好頭痕啊，冇輸出。咁我話不如我啲書俾你出啦，咁樣。 嗯，唔係佢調翻轉，佢就話：喂，其實即係我有難，你有難啦。不如咁啦，你既然上書局而家都即係唔夠夥計嘅，不如我幫你啦，我幫你出啦。啲咁，即係我覺得阿彭志明咧，因為係我哋好朋友嚟嘅，都係識咗十幾年啦。咁所以佢就話：你俾我出啦，我又即係我又唔使咁辛苦去揾作者。第二就係你亦都有個即係買書。都不是一個新人，即最大限度都不在我來說不用那麼頭痕，我怎麼宣傳呢？我根本沒辦法宣傳啊，這樣。所以呢 end up 呢，劉世良那本書呢，他就即交給這個千文化堂出版。 他未出的，就出的 了，做緊 預告定先。那就他也都說、我今次書展想出一本講撐粵語的、當時我記得我在加拿大中， 是 即不是香港的，那我就說好，我幫你寫。咁咧就佢揾咗一班人寫，所以我都即係乘機幫阿彭仔宣傳一下啦。其實係，即係呢個撐粵語呢本書咧係好書嚟嘅。咁我亦都用心機寫嘅，寫即係香港喺粵語同埋歷史文化裏邊嗰個即係政治、社會、經濟基礎喺邊度。咁咧就其實我亦都係出於係咩咧？我就係想，我想市民化堂唔好結束。你問我個心點解咧？因為我好清楚知道而家呢一個係乜嘢嘅生意嚟嘅。如果唔結束，嗰啲全部都有中資背景嘅。 嗯。 或者跟中資有合作背景，表面是港資或者外資，實際上是跟中資在大陸有合資的公司的、這些就不用結束了、如果你是獨立的，更慘過銅鑼灣書店，我覺得就是說各種各樣的封殺。我相信很多聽眾會上來拿個書的，我們城寨的聽眾，為什麼我們會將我們的書免費派出去給人呢？這個是真的是一殼眼淚的，其實是源於2014年，你記不記得就是我哋出咗一本書叫做《我佔中》，有你份噶，你係編輯嚟噶，你唔好笑啊你！你唔好成日話淨係我連累你啊，其實你都有份連累我噶，互相拖累我哋。呢本《我佔中》咧就有戴耀廷、有陳建文嘅文章，亦都有鄺榮孫嘅文章。好啦，因為《我佔中》呢本書，我哋嘅中間嘅發行商就話。三聯商務中華，即係聯合出版集團、中聯辦下邊嘅黨營書店企業壟斷香港嘅零售業嘅，全部將我哋所有書退翻曬翻嚟，唔係淨係呢本啊，係講緊你嗰啲德奇婆婆啊、 狗仔書、 狗仔書啊、帶著高地去旅行啊，或者係蔡東豪嗰啲跑步書啊， 全推， 全推 食物書、 食物書啊，梁家權啲食物書啊，全推。好啦，退曬翻嚟之後咧，咁我哋就你眼望我眼啦。 嗯， 原來咧，我哋從來都唔知道。他們 hold 住我們的貨是多得那麼緊要，而個發行商中間不斷叫我們加印，說賣得賣得。原來呢加印了之後呢，才發覺根本在三聯裡面他們的倉裡面囤積了我們的書是遠遠超過我們賣出的書的數目，一版、兩版、三版的卡版的，大家有上過來拿書你知道的。其實那我們就愁爆了，真的兩個坐在這裡，你眼望我眼數手指都不要說找地方擺啊！ 開冷氣啊！ 開冷氣，因為潮濕就會攣，一攣咗更加冇人要。退翻嚟嘅書亦都唔係好乾淨企理，好多已經係殘曬。其實咁點算咧？包裝紙又爛曬，咁點算咧？我仲記得當時我就你同我係拗過一輪，我就話派咗佢，免費派咗佢。你好唔捨得，我記得派書當日。如果有上嚟城寨嘅聽眾，佢哋私下問我點解鄺榮孫個樣咁慘咧？我話你唔好再搞佢啦，再搞佢佢就會滴眼淚啦。咁佢就我知道你嘅心情啊，其實睇住自己辛辛苦苦咁多年嘅，即係其實唔係話我買隻杯咁簡單啊嘛，一本書係中間要擺好多心血落去，由策劃到出版，到出版之後嘅宣傳點樣 marketing 點樣去推銷，擺咗咁多心血落去，最後尾突然間發現。原來個發行商係冇將個信息好清楚話俾我哋聽，竟然連我自己嘅書啦、你嘅書啦、梁文道嘅書，原來仲有咁多咁多嘅貨係黑扣咗喺呢個中聯辦嘅呢個書店裏邊，唔知咩原因。好啦，翻到嚟之後，我哋唯一方法就係、唉，算啦，創造都唔好俾啦，排。我仲記得撞爆玻璃，整爛個鏡，排到去出邊海濱公園。啲人上嚟攞，但嗱，我唔係話大家免費攞係咩唔好事，絕對好事。我哋話書一定要去到中意睇書嘅人手上， 我寧願是這樣，我們的選擇。這個你說是否封殺呢？絕對是。但是當時大家袖手旁觀的人是多的事，包括很多網台是甚至幫中聯辦講說話，網媒說這個是商業決定，我們在這裡扮野炸營，大家有得炒的炒回你就知道了。其實但我們一句聲都沒有說過，沒有批評過這些人。所以為什麼我們到今天我們經常說我們是同行，我們要旁觀而不袖手呢？大家聽回我們過去那幾集是很清楚的，因為當時我們發覺香港很多人是袖手旁觀，但是沒所謂，我們一路都不辯駁，不去在公眾面前表演自己怎麼痛苦啊，我們就來死了，大家捐錢啦這樣。所以很多聽眾上來說我們傻，說我們為什麼不將那個事情去即是講出來呢這樣。咁坦白講，咁又如何呢？係嘛？唔通真係好似好多人咁樣，去不斷喺度即係點嚟點去咁樣，先至係要求生存，係要咁咩？但我自己係接受唔到自己變成咁咯，其實啊，咁所以就派書都派得好有型，我仲記得 你啫， 你就黑，即係呢個唔係黑啊，其實係苦到不得了。如果有上過嚟嗰啲聽眾，你如果影個相，你就知啦。 非常樣衰。 係啦，咁咧就仲有嗰啲小平頭啊、中聯辦嗰啲或者國安嗰啲人上嚟監視啊嗰啲咁嘅嘢啦。我哋好多義工都知嘅，其實因為佢哋好多係上嚟幫手派嘅。其實，咁除咗派發行揾作者困難、發行零售困難之外咧，第三就係個成本結構咧，其實都唔好唔合理嘅。嗱，我哋舉個例啊，一本書譬如帶著高調去旅行賣$100咁樣價錢，狗仔書都算賣得幾好啦，已經係。$100裏面我們發行出去是多少錢？實收我們多少錢？ 65， 即是發行商什麼都不做，順風速遞 而已。做法是這樣的，在香港的書，我其實很多不同的產品都是的，就不只是書的了，很多，總之你要靠一個零售店去跟你買呢，基本上呢我不理你那些是書好是餅好什麼都好，就是你拿回，如果100元就是65元你拿回，即係我嚇抗疫宣攞翻，咁嗰35% 攞住去咗邊咧？咁咧就係去咗呢個叫做發行，或者咧係攞去做批發啦。OK， 咁意思即係話 中介人嗰度， 中介人咧就收咗35%。咁呢35%咧就財不是喺個書店嗰度噃，佢呢35%咧就係同你送個貨落去，發落去全香港嘅店嗰度，咁佢就攞咗你35%噶啦。咁至於你嗰本書到賣啦，賣咗之後咧，咁佢通常咧。正常啊，好人呢就90日找數，唔好人呢我哋試過呢係5年都唔俾你。咁你點解佢話點解佢唔俾你呀咁呢，咁你就要去追啦。咁佢就會同你講就係話我哋要去點倉，我哋要去點書店未找數，我只不過係中介，所以我收唔到錢咪唔俾你囉，你咁樣。 所以 that's why 點解我哋到退書啦，中聯辦退書嗰陣時先至發現嗰個數量大到咁。 係啦， 一路係蒙在鼓裡嘅，其實係。 咁佢就不斷話俾你聽，冇貨啊，冇貨，你好補啦。 有補啦，係啊。 你唔補咧，你就冇嘢賣噶啦。啲咁樣，好啦，咁你冇辦法噶喎。咁好啦，咁我就真真正正走落去個書店睇下，咁真係冇喎。啲咁啦，咁真係冇貨喎。問個店員冇貨，啲咁樣。咁你冇貨，佢最自然做嘅咩就加人啦。OK， 但係其實嗰個真正嘅背後嘅原因咧，唔係冇貨，係喺個倉嗰度。喺邊個倉嗰度咧？當然就喺個書店嘅倉嗰度。咁佢就 hold 住咗你啲貨。好啦，到終於佢哋決定要禁制啦。禁制的意思就是我將所有的貨一次推曬翻嚟俾你，你發現你以為自己已經係賣咗嘅個貨咧，居然全數退翻曬。 因為你假設個發行商叫你加印，就梗係上一次印嗰啲賣曬嘅嘛。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即係假設嚟啦，好正常嘅假設啦。咁原來唔係，原來上一手嗰啲咧，其實仲有一半喺度嘅。 係啦，咁嗱，咁就講咗啦，$100，咁你又見35啦，咁啊剩翻65啦，咁65。究竟你是 包乜嘢咧？ 係啊，究竟攞乜你咪代曬咧？咁其實財不是係乜嘢咧？就係由依個印刷、製作、排版、版税，至到究竟你印嗰一千書係唔係可以全數賣曬？抑或其實好可能一千裏邊咧只係賣咗700，咁剩餘嗰300咧就變成係廢紙啦。咁即係話你自己有數得計。我當你一千書你可以攞到嗰65翻嚟啦 ，OK？ 而到最後咧，你只係可以賣到800嘅啫，剩翻200喺個倉度咧，就拎咗去抌噶啦咁樣。咁你就可以自己稍微撳一撳計數機，你嗰一個成本仲可唔可以？即係話你賣800書，可唔可以去 平衡到你餘下嚟嗰200万唔到。 做出版業結果咧，十年下來咧，你會發覺你賺到嘅其實就係一啲存貨，而呢啲存貨咧係個市場價值咧係一路咧跌到咧係等於零嘅，有啲因為十年前嘅書啦嘛。 咁好簡單，如果譬如你講時事嘅財經嘅所有呢啲嘢 out 曬噶啦嘛，咁邊個得人睬你咧？邊個會買咧？ 唔係，所以你話譬如中個新軍王論咁，可能冇人睇嘅啦，已經係因為嗰個講緊係董建華年代、曾蔭權年代嘅嘢嚟噶啦嘛。而家已經去到兩任特首之後啦。咁所以我就話咧，嗰、那個成本結構就係咁樣啦。好啦，即係我大約估計咧，即係如果我而家最慘係咁，你一版唔係印一千喎，印五百，但係你嘅 unit cost 係高過印一千嘅嘛？ 當然啦， 你印五千，一版印五千，當然就再平啲啦。好啦，你嘅印刷成本，因為你嘅印數越嚟越細而越嚟越高啦，然後跟住你嗰個嘅書店亦都唔幫你推，甚至係咩呢？索性退翻曬俾你，新書舊書一次過退翻曬俾你。你只可以發行去咩咧？就係、是、序言啦、啊，呢啲咁嘅二手書店啦，二樓書店嗰度啦。 嗯。 咁然後你會發覺，因為二樓書店咧，佢係一啲小眾嘅書店嚟嘅，嗰啲係真係 hardcore 中意睇書嘅人，但係個數量係唔多嘅， 因為 reach 唔到大眾。 因為你冇辦法㗎，其實咧喺呢一度咧，我哋都要真係講佢好公道嘅説話。譬如你話序言書室，佢一直以嚟喺咁多年以嚟咧。從來未試過話唔找數、拖數、整爛呢啲嘢，從來都冇嘅，好按期，好真係好企理。但係咧，我哋要俾翻一個即係明白嘅係咩咧？人哋個書店得咁多位，佢又何來冇錯？佢又何來有地方同你做存貨咧？所以佢每一次咧，佢只係能夠攞好少數量，五本、十本、 二十本最多 maximum 啦。OK， 去到最多噶啦，佢冇辦法。同埋再者咧，大家都知道一個咁細嘅書店，佢入得依個二十。入嗰個五，佢到頭來佢根本個存貨已經好多，因為個地方實在太細，香港根本係寸金尺土，大家都好明白。咁所以即係喺個零售點嚟講咧，我哋能夠入得到嘅書店咧，已經係真係買少見少，已經唔再係可以入去黨營企業嗰度即係有一席位，唔係好似十幾年前咁樣。好啦，咁你自己諗下，如果你有一本書，我當你都唔好講啦，五百有幾多個？有幾多個序言書室幫你攞呢？即係至於你話啊，唔係啊，都仲有啲二樓書店啊，即係你可以講出嘅樂文啦、 啊、田園啦、 啊、田園啦、啊，你咁好啦。嗱，去到依個位置，我要同大家交代一下。如果依啲書店佢唔按時找數，亦都同樣地係拖你六個月至一年先至俾，你覺得 你嘅現金流啊有問題？ 點做生意呢、 啊、你嘅 cash flow 有問題， 即係你根本冇辦法做落去。咁你個選擇就係唯有，算啦，我唔好印咁多，我都唔好送咁多貨出去啦。咁我到頭來就係我印五百，我咪慢慢賣咯，賣你幾時？其實真係賣到天穿地爛。 我記得咧，其實我最近都講過一次，即係我朋友阿羅志華，清文書店，喺個農曆新年嗰陣時，喺個大角咀個貨倉點貨嗰陣時，俾啲書冧落嚟，然後咧就擲住咗，咁然後過咗身，係一個意外。 失救 係啦，失救過咗身，佢係連手提電話都冇錢去俾嗰個嘅 plan 啊， 冇電話費交唔到， 交唔到打唔到手提電話出去。即係我每一次諗起呢件事，我喺佢嘅即係追思嘅活動裏邊咧，我自己有公開企喺度講嘢。每一次我都係即係好心痛係咩咧？我好明白佢點解會係咁嘅，因為佢好有心機去出香港文學嘅書，雅思啊、黃碧雲啊嗰啲，或者胡冠文啊，以前即係號外嘅班作者啊咁。咁然後咧，佢係唔捨得將嗰啲書，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好似你咁啊。所以嗰陣時我好擔心嘅就係、是，即係我每一次諗起你嗰個情況，我就諗起佢，因為我覺得你攬住嗰啲嘢咧，係因為你灌注咗咁大嘅感情落去，佢唔係一個普通賣一個三文治啊，或者係一個即係玩具啊嘛。你擺咗咁多感情落去，你係唔捨得將嗰啲嘢係俾人，或者賤價賣添。 嗯、 即係平價大減價賣，每一次書展你見到人哋將我哋啲出版社啲書賣五蚊，你就好嬲，好嬲走去買曬翻嚟。結果我哋個倉又擺錯喺度，你就走去俾咗啲錢人哋五蚊十蚊買翻翻嚟，次次都係咁。我就話唔好咁做啦，咁你就唔聽。嗱、這、呢個就係、是、即係係令到我感受好深嘅，因為清文係我由讀大學年代，阿馬國明、曙光清文一路我到大學嗰陣時做二手大陸嘅水貨書。我是他供應商嚟嘅，將大陸的水貨書批發俾清文。 嗯、 所以出版社最終其實佢係賺到一啲嘅滿倉嘅存貨，呢、這個就係結局。好啦，我哋就因為封殺嘅問題，所以我哋就覺得收縮個出版。 不要做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都已经是这样了。你的 cash flow 现金流找不到，书店在拖你数的时候，你唯有再出多些新书，希望那些新书又会带来一些现金流。结果你每出一些新书，你又没有计过，其实你印2000本里面你只是卖出500本，那1500本在书店那里宅住，他不告诉你，到最后一次过退回来又要找地方摆，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你越现金流有问题，你越出多些书，越出多些书，现金流的问题越大。所以呢，曾几何时呢，有一个笑话的，其实如果你想老点那条友，就有两个行业叫他做的。第一就是叫他做传媒，第二叫他做出版，都是跟广义来讲都是出版业来的。 嗯， 是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笑话，当然是。但是对我们来讲呢，也都是过去十年由我们的出版社的变迁是看到香港的沦落。我觉得这个是更加悲哀，就是说大家不要说看不看书，我相信很多爱书的人仍然会看书的。但是这个行业本身如同香港的电影工业和这个音乐工业，香港的出版业也都是步入这个夕阳工业来的，是一个 sunset industry 来的，也都是很多人。所以我每一年书展，我们见到彭志明呢，大家出来喝茶也好，什么都好，即是好像大家相濡以沫，究竟我们还可以挨到几耐呢？即是 有种这样的感觉在这里。 是你什么，你还没死？ 是的， 还在这里。 跟着彭仔就会爆一轮粗口，不啦不啦不啦。很多人说，喂，那你上不到二楼书店去书展买咯。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TDC 其实是完全袒护这个中联办的这个三商中的企业，最好的位置给了他们。但是呢，那些租金是一模一样，即是说住山顶又是给那么多租，住劏房又是给那么多尺价，一模一样。劏房的尺价和山顶尺价一模一样，是这么不 fair 的。你永远就是找到最不好的位置。我们唯有以前就是要突破那个的书店的封杀，就去参展，希望直接接触读者样。所以你那个 moment 站在书展的 booth， 你会看到人头涌涌的，真的。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呢，哇，那么多人来当然很好赚很好赚。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扣除了那些 booth 的租金，所有的开支，搭那个展览场的开支等等，其实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大家看得那么风光呢？ 很简单，你基本入门，你去做一次 一个 booth 多钱来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两年都没 有。他很多方法跟你计的，就是如果呢你那个摊位呢开一边，即就咁正面，只係得依一個位置可以入嘅，咁咧就我當係 X 咁啦。咁如果要開多一邊，即係要 L 型開到即有客可以行到入嚟嘅咧，又有個個 premium 要加上去嘅。開三面又再加啲，yes no， 我唔好講笑 ，OK。 但係咪指定要幫襯佢啲承辦商㗎？ 唔係，你可以咩嘅，但係咧就會好多刁難㗎啦。就係、是、譬如我去參加一次書展咧，咁我就要通宵喺出邊排隊啦。咁排乜嘢咧？就係、是、因為你啲貨咧要排入去啦，你嘅承辦商要事前咧又要去交曬所有嘅牌照，所有由燈到起 booth 到各樣所有嘅人。 即係你幫襯佢就會。 就冇問題㗎啦， 順利好多啦。 係啦，你只要幫襯佢咧， 佢指定嘅承建商。係 啦，佢只要咧，你只要俾多大概三倍到個價錢咧，咁就 OK 㗎啦。 哦，佢係 market price 嘅三倍嚟嘅。 完全係㗎，因為佢冚唪唥指定曬套餐嘅。係。咁你淨係要 A 餐、B 餐、C 餐嗰啲，咁咪唔使揀㗎啦。 所以一模一樣 嘅。一模一樣，全部一樣嘅。但係如果你話我唔要，我要自己嚟設計什麼什麼咁啦，好啦，特色啊，你唔好講特色呢個字啦。總之我自己設計啫 ，OK 得啦。因為你 cheap， 所以你係想自己要咁樣做啦，得啦 ，OK。由電費開始同你講。咁咧，我哋以往咧，淨係俾電費咧，都七日咧就我都唔記得咗係咪三萬啫、四萬啊，我已經唔記得咗啦。係淨係嗰幾日，淨係俾電費啫，都莫説咧，我哋要連一張台凳、一張凳仔你都要自己運入去。如果冇咧，就 sorry。如果你同佢租咧，就係一張好似而家家私咁樣嘅膠凳咧，都唔知400至500蚊。OK， 咁 買都唔使喎。 咁梗係啦。OK， 因為人哋擺喺度俾你用啊嘛，唔使運入去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你就會知道咧，你做完一次書展之後咧，即係嗰種嘅 費勁， 係啦，嗰即係嗰種係完全你冇可能話可以賺到啲咩錢嘅。除咗係啲咩咧？而家書展咧好流行做一樣嘢，只要你係大財團，你咧就去其實同地產一樣嘅，你係炒起一紮位， 然後再拿些位置出來分租，即其實呢你找些二房東回來，你不是做書展，你是做這個分拆上分拆又分拆， 或者幫人做 marketing 啦，譬如我們看到有些是幫地產商做 marketing 啦，有些就是幫雜誌在這裡做 promotion 啦、派東西啦，根本就跟書沒有關係了已經。 或者呢書展呢，我想很多即聽眾呢他們不會很了解，甚至如果是海外的人更加就覺得我都不去書展，不知道你在說什麼、okay。 但是如果你調回轉，我們從一個香港的文化、香港的傳媒、香港的整個大環境的改變，你就會知道即究竟當中發生過什麼事呢，即在短短這五年，不要說到這麼遠，五年、okay？ 我們就用城寨為例、okay？ 我們是2014年， 我們是2014年6月 3日6月3日開始 做第一個節目 在我們開始的時候呢，其實已經是即係困難重重了，因為我哋並完全都冇話諗住要做咩傳媒啫，即係我哋只不過係喺傳媒自己出身啫，唔等於自己要去搞個檔口啦咁。咁但係喺我哋一個完全寸步難行啊，係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即係決定唉算啦，即係又係同上書局一樣，既然要去求人幫我哋出書。咁倒不如自己做啦。 最主要就係咁嘅，其實即係我諗好多我哋資深嘅聽眾咧，我記得上次我哋去日本咧，其中有一位好資深嘅聽眾阿 Nancy 啊，你記唔記得？佢由我哋即係由 DBCD 100一路到而家都聽我哋做節目，咁佢好明白嘅，其實就係咧，我哋當初喺另外一個網台做節目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對於嗰個網台嘅節目調動咧好有意見，因為將啲節目咧調嚟調去，調嚟調去。咁其實出於咁嘅原因咧，當時我哋兩個就話即係等於做出版社一樣，即係點解要去接受一種咁樣嘅做法咧？我哋都唔適應到，其實今日叫你做呢個節目，聽日叫你做嗰個節目咁啊，亦都唔係一個有長遠計劃嘅嘢。咁所以我哋就話我哋唔做啦嗰陣時。 但係個主要原因唔係節目調動喎，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個台就收咗一個所謂終生嘅會費。咁然之後之後咧， 就 係 要啲主持人去收費嘅節目。 之後咧就再同我哋講，就係話 要節目收費。 你咧負責咧就要出去 sell 你個節目。如果你 sell 唔到咧，你就唔好出糧啦。呢咁樣，其實出唔出糧咧，呢個係另話。但係我自己個宗旨就係，咁你唔係話你收咗個終生會費咩？即係等於我俾咗錢入嚟食自助餐，點知原來你話雪糕又要俾錢？那杯咖啡我又要付錢，我要去拿個甜品又要付錢，那我的看法就是，喂不是喔，你說那個自助餐是包了任食的嘛，你告訴我可以吃三個小時的嘛，為什麼現在吃吃下，我一進來之後你就說，喂不是咖啡要收錢，雪糕要收錢，甜品要收錢，那我就說不是我去不去拿到這個雪糕的錢回來的問題，而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誠信問題，因為你答應了的嘛，你答應了外面的嘛，如果你叫我去 sell， 咁咪即係我咪即係去呃人咯？你咁樣，咁我話我唔做啦，因為我覺得依度中間係牽涉一個個人個操守同埋誠信嘅問題，亦都話俾人哋聽，喂一個台如果係咁樣，你講咗啲嘢都唔算數嘅，咁你唔應該再喺度啦。 我記得嗰陣時咧，就好多人都因為咁樣而離開嘅，其實唔係淨係我哋兩個嘅， 正正 係 因為 依 件事咧、 啊，我記得係啊，就周博賢啊， 當時咧就係、是。超過10個主持人咧，都係同時收到依個信息，咁所以大家就拉大隊走。而依個所謂拉大隊咧，第一 係唔同時間走 咧，其實大家係應該咁講，依啲主持人根本互相係唔認識嘅。而去到大家走嘅時間咧，就係因為都同時收到依個咁嘅 order， 就係話俾我哋聽，你自己出去 sell 啊，你 sell 你自己嗰個嘢，你 sell 唔到咧就你就冇噶啦啲咁。咁其實大家個感覺都係，喂唔係喎，如果係咁，我咪即係即係同流合污咯，我咪即係跟埋一齊做埋啲咁嘅嘢啦。 件事最終咧，我即係你問我咧，即係當然已經過去咗好耐啦。但係當時我記得係咩咧？就係、是、結果咧，就變成係咧，我哋喺出邊搞個台嚟去挖走啲人，然後咧就想令到呢個網台執笠咁樣嘅一個，將個所有責任 指控啦， 指控咧，就然後跟住好多嗰啲聽眾咧鋪天蓋地，跟住主流媒體嚟去報導，上埋報紙等等。我哋未開即係開台之前已經係即係面對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環境，未開台嘅其實係、即係面對一個咁嘅環境，即係八方風雨。咁而當日當然係好多我哋認識嘅過去嘅朋友咧，係對此咧袖手旁觀，係冇人去嘗試去了解過究竟發生咩事，而 而我哋一路咧，我哋嘅態度都係咁樣，笑罵由人。我成日都我仲記得講，我就話：你唔好睇我哋做乜，你唔好聽我講乜，你睇我哋做乜。好啦，五年咧，其實而家已經係好似恍如昨日，但係嗰件事已經發生係五年。當然我哋唔會再去即係攞出嚟掟石或者咩嘢，冇意思嘅其實。但我只係想 illustrate 一樣嘢，大家唔好以為我哋城寨呢五年嚟走落嚟啊，係一路順風順水、扶搖直上，企喺第一排。我成日講第一排，第一排嘅笑話係咩咧？係記唔記得當日喺龍和道衝擊，然後有個女仔喺温習室俾人叫咗去企喺，唔係立衝擊立法會撞爆玻璃嗰日，就去聲援自己嘅同學。有人叫話有同學喺嗰度俾警察打，佢就走咗去嗰度，走咗去嗰度。佢話我原本企第五排嘅，點知前邊嗰四排嗰啲人走下一陣，走下一陣，走下一陣，佢一路講一路喊。我記得當日喺我哋嗰個工廠嗰度。他就話：結果我就企咗第一排。其實我哋嘅處境係一樣。如果商台、如果 TVB、如果有線、Cable Now 等等其他嘅網台，佢哋唔係咁樣嘅話，幾時會輪到我哋企第一排？坦白講，係因為同呢個女仔嘅處境一樣，係第一二三四嘅走曬啊嘛，或者企咗去對家嗰度啊嘛。好啦，跟住你就發覺所有嘅嘢陸續嚟啦，係陸續不斷發生嘅。我哋從來冇好認真去同大家講，大家以為我哋係 strong man， 我哋強大到咧可以咧咩都搞得掂。錯，其實坦白講，我相信我哋話你攞書嗰日你見過啊，邝榮孫個樣你就知，其實只係有苦自己知。但係就因為我哋唔想俾人覺得係我哋都捱唔到，或者我哋都已經係心灰意冷等等。因為我覺得雨傘運動之後，同路人我成日都講最重要係咩？是你講取笑我哋都好，我哋係要大家走埋一齊，係咪？唔係圍爐取暖咁簡單，唔係淨係取暖，係要互相幫助，大家同行嘅意思就係咁啊。如果我哋都話俾你聽，我好驚，我頂唔住，咁大家會點樣諗咧？咁樣咁，所以就唯有捱下捱下，結果五年之後被聲稱被人指捱到第一排啦。其實呢個唔係好事嚟嘅，其實對於我哋個人嚟講，絕對唔係好事。我哋翻嚟休息一陣，翻嚟我哋講下，其實對我哋嚟講點解唔係好事？我哋希望大家多啲嘅了解。 今日我係特登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嗰啲飲食天王現金券嘅，我喺網度咧就已經賣咗幾年噶啦。咁今年咧就係即係非常之昌盛嘅，其實喺我哋啲實體店或者啲網就用一個折頭就俾咗啲現金券我哋。咁然後咧，我哋咧就喺個網度或者實體店嗰度買嘅現金券咧，就係咧當現金用嘅。佢嘅限制咧係非常之少嘅，唔係冇限制。譬如話，你唔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嘅，就我哋會寫明噶啦。咁今年咧，我哋搞個好大型嘅頒獎禮，35個招牌嘅城市，300多間城市，有傳統嘅酒樓啦，個日本菜啦，韓國菜啦，茶餐廳啦，泰國菜啦，咁因為有300多間咧，其實咧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食廣東菜嘅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嘅，生記啦、稻香集團啦、聚福樓金閣啦、金行香啦、富豪酒家啦、阿翁鮑魚啦、就海底撈啦、小肥牛啦、啊半島漁港啦、阿翁火鍋啦。咁茶餐廳有金記冰室，泰國也有泰國人海南雞啦、泰豆啦、泰國啦，還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而你慳到啲錢，點解唔做呢？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會員，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